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早晨呢，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气温-5到-2度。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东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5%。夜间晴转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呢，今天白天天气晴爽，适宜出行。再来关注一下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本市转受偏东风影响，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等级条件为2级。稍后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400-1234567。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正处于假日期间，所以没有早高峰时段的拥堵，在此提醒出行的朋友，请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在2018年的1月1号收听《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嗯。妈妈说了不要乱跑，好好听广播， 赶紧起床。 对对对对，赶紧起床啊、但是今天早上肯定会有很多朋友现在因为正处于假期当中啊，1月1号肯定还有很多人在懒着床的，你们是幸福的。但是呢，如果您现在起床了，您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吧，咱们来说一说2018年你有什么小目标想要这个实现呢？咱们说具体的， 对 对吧？具体的，咱不说什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是是是是， 对吧？对吧？这些就是都常常挂在嘴边，咱不说了。咱说具体目标， 不是客气话。 哎，对对对， 找到那个北京文艺广播啊，如果您想要书的话呢，可以在后面留下这个姓名、电话。文文说了，我跟你们说，我2018年呀，瘦5斤。去一趟新西兰， 都要瘦5斤，这 学会开车，最重要的是这个训练我老公、让他身体锻炼棒棒的，太瘦了， 火， 1.83米，117斤， 1.83米，117斤，哦，这个太瘦了， 这太瘦了， 这确实太瘦了， 就像你说的，有点存在感不够， 对对对对，你这冬天你不敢来北京啊，风大你就刮走了，你。 行，那给你一书吧。你训练你老公也不容易，你把那个姓名、电话、地址发给我，好吧，文文。 好，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小转说了 啊， 哎呀，我呢，2018年啊，我其实我就希望自己能平淡一点，本职工作做好了，再多挣点外财，多交一些朋友，生活过得平淡点。哟，他这多次提到平淡， 但是内涵又不太平淡 啊、哦哦！你要是想平淡，还能多挣点外财， 还能多交点朋友 哦。那你这个生活就，你告诉我你的模式是什么啊？ 其实他不要叫王小拽了， 哎， 叫四两拨千斤算了。 好好好，再来看一下，还有 快乐的笑影，这个厉害了。嗯、我的目标是 来， 明年学会古筝， 跟18年没关系是吧？ 年做好准备工作吧、 对，先挣钱买个古筝。 哟，那好的不便宜。 古筝啊 啊，带架子 没买过。 你不是会弹一个乐器吗？ 棉花。 我们也不能那个歧视劳动啊。 对，来看一下啊， 暖男。18年我努力，我挣钱交个首付， 好， 搞一套自己的家。 对对对对对对， 给我本书吧。 啊。 我都没空买去。 好，那送人一本书吧，这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大清早一早就来了的啊。 俩奖品本时段都送完了。 哎，送完了，送完了，送完了啊。 那您把那个地址发过来， 对对对对， 给您递，好吧？ 啊，就先把啊，对，先把电话发过来，然后那个这个王毅会处理一下啊。 不是不是，姓名、地址、电话啊。 啊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您还可以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说一说2018年你想要完成一些什么样子的小目标呢？小孩子都乱乱跑，妈妈说不完。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宝贝儿都说了啊、欢乐起床。 哎，好，来来来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资讯啊。 嗯， 我们看一下，都有是昨天上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委会啊，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在北京联合举办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纪念邮票邮品特许经营协议签约，即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和冬残奥会会徽纪念邮票首发仪式。妈呀、就光这个名字背景板得做三行啊。 2017年12月15号呢，北京冬奥组委面向社会发布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和冬残奥会会徽。为配合会徽发布呢，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昨天特地为此发行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和冬残奥会会徽纪念邮票1套2枚，一枚为冬奥会会徽，一枚为冬残奥会会徽。这也是为了纪念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而发行的邮票。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了。与会徽邮票发布的同时，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还将推出首日封、纪念封、邮折、邮册等系列邮品，在各邮政网点来销售。部分商品呢，可以在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官方网店上来订购。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啊，就在昨天2017年的最后一天里，朱婷又拿到了一个奖。 这我们说那位了不起的90后、 对对，94年出生的这个姑娘啊，朱婷被世界知名排球网站连续2年评为年度最佳女运动员。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在2017年再次选择了这位伟大的中国运动员作为最佳球员。在这13天的投票当中，她获得了128,624张票，占总票数的57.54%。第二名的是这个叫博斯科维奇啊，他的得数是85,067。我觉得啊，他这个网站投票咱们可能还不知道，如果说咱们这个中国的观众知道的话，那绝对是12万。 那这样也可以看出朱婷在全世界的影响力。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2017年对朱婷来说应该是非常辉煌的一年了。她是 MVP 大奖的女王，她在瓦基弗银行俱乐部当中荣获了最重要的2项国际比赛的 MVP， 欧冠的 MVP 和世界世俱杯的 MVP， 并且在刚刚结束的土耳其杯当中依旧收获了 MVP。 对啊、 这就是人家的代名词了吧？ 对 ，MVP 啊，见了以后、MVP 啊，来，另外再来说一位这个运动员的。这个总结吧，他们也总结了一下2017年。苏炳添啊、苏炳添呢说，这个对于自己的2017年，他给打90分啊、 其实说实话，你看在伦敦田径世锦赛上，他也是再度跑进了百米决赛嘛，也见证了闪电博尔特的告别战。但是可惜在男子四乘一百米的接力比赛当中，大家都知道苏炳添脸上被就是吧，有受到了干扰， 对， 无缘再创佳绩。那从伦敦回国之后呢，苏炳添再战全运会，遗憾不敌迅速崛起的后辈谢震业。 对，其实苏炳添有点感慨，他是80后了，所以这个速度这些能力真的不容易。 是，当然我们说如果是咱们的其他的这个怎么说呢，运动员啊继续崛起，更新迭代，这个是必然的。我们只是希望越更快更高更强。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聊一聊2018年你的愿望是什么。 难免还是会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的，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2018年各位想要实现的小目标是什么。来看看啊， 悠悠说了，悠，这也是应该为新朋友啊，说这个新的一年，希望所有的家人和朋友都能够健康平安的，希望我的双胞胎干儿子们顺利降生。那个刚才我们这首希望已经送给你，这个你的这个 双胞胎 干儿子们啊。嗯，希望我和硕哥继续完成环游世界的梦想。哎，那如果你真的完成的话，也欢迎来我们节目当中多做客啊！我们周日的时候会专门做，让大家带着大家去旅行啊。 那个，我每天都有这方面需求 啊。 那个，你去完一个地方就跟我联系一下吧。 啊，好好好， 留个那个电话。 你主要是看到头像了是吧？ 我这都是为了公事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你这刚才不是问17年的目标吗？ 啊，17年的 啊，对呀、 啊。 回顾一下，李立场说了，2017年目标是要攒10万。 哦，这是去年的目标。 结果到最后，距离目标还差20万。 哎，好。 2018年的目标是完成去年的目标。 哎、哦， 可以不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但是但愿你别到2019年互动的时候说，哎呀，今年 差30万。 哎，对哈。 咱这得。有点计划、啊、 哎，得往前走啊，得往前走， 注意记账、啊、 对对对， 不容易，加油啊。 来看一下，呆呆小熊说了，2018年呢、啊、我的小目标就是多挣钱，不用干活，很清闲，想得美。你 这样人早就被打下来了、哎、 对 对, 对，我跟你说是这样啊，这个我记得呆呆小熊他给我们发过他做的表情表情包，他给那个叔叔 发做 表情啊，得奖的那个做的真的是特别的棒啊。 那但是不能18年就坐享其成了呀。 对、啊、对对 对, 对，18年你还得干啊，继续这个是吧，多设计一点。 哎，你给我们仨设计一个吧。 你看我们那天刚互动一个，就是你的职业最惹人、啊、就是最烦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最烦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做设计的， 那不就咱俩互动的， 哎，做设计的最烦的就是说、啊、哎，做设计的 啊， 给我设计套东西呗、啊、 对，哎，你是手机公司、啊、那你随便给我拿一个吧。 哎，对对对，你哪个公司的，哦，这个什么做导弹的、啊、给我来车导弹皮呗、啊、 好，您进去吧。 啊一丈魔说了，我跟你说说啊、嗯、一定要一个定焦广角的镜头、嗯、具体不具体 哦。 2017年我收到了长焦镜头、 哦、 然后2017年我也是波澜壮阔的，此起彼伏、嗯、买房装修换工作，几乎哎呦累了我半条命。 哎呦， 2018年呢就是这定焦广角镜头了、哦、顺顺当当多听876，没别的了。 定焦广角镜头， 嗯， 八九百一个不是吗？哇，我说 纸糊的不算的、 哎、没没没没、啊、我说的那个版肯定跟你 一会儿人家 不一样、啊、 哎，那大帅你给我来一个、 哎、 你看怎么闹。 哎，私聊私聊。哎，我这好多假的。哎，好，没有，2018年什么都是真的啊。咱来， 阿珠，阿珠说媳妇儿3月底预产期， 嗯， 今年就要开始做个好爹。 哎呦， 我要当爸爸了， 这个真是门功课，好好学习练习练习啊。 嗯，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说一说2018年你要完成的小目标是什么，咱们说具体一点啊，咱不说什么虚的了。 对， 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组资讯。第十届中国金唱片奖颁奖典礼新年前夕在昆明举办。本届金唱片奖呢，这个评选了2013到2017年的音乐作品，涵盖民族类、美声类、戏曲曲艺类、少儿类、器乐类、流行类、音乐录影类、综合类八大范围内，一共20个奖项。 给你一个板儿吧。 哎，好好，当了个当。来，民族类奖项当中，填来中国、中国少数民族原生态民族典藏获民族类最佳专辑奖。 厉害、嗯、啊， 雷佳以我们的中国梦为民族类最佳演员奖啊。还有席慕容作词、吕学东作曲、姜丽娜演唱的故乡的歌获民族类最佳原创单曲奖。还有流行音乐方面呢，张杰以三生三世、越爱越强获流行类最佳演员奖。李宗盛作词作曲演唱的山丘，哦，那首歌我可喜欢， 越过山丘是吧， 才发现无人等候、哎、 对，这首歌呢获得了流行类最佳金曲奖啊、 嗯、 实至名归吧。 对对对对对、 啊、韩磊呢专辑呢不忘初心笑行天下获流行类最佳专辑奖。 嗯， 此外呢国家大剧院获得特别贡献奖。 嗯， 哎，我觉得韩磊特别厉害，从来也不见人闹什么绯闻呐、啊、什么参加什么事儿、 嗯、 但是你一听他的歌就震撼你、 嗯、对对对对、嗯、专心唱歌。 对， 怎么着，是现在放出那首歌，还是待一会儿？ 没有。 我怎么有种心碎的感觉？ 我们只有另外一个版本。这个是应该是杨宗纬当时又唱的另外一首叫致敬山丘的一首歌，叫《越过山丘》。我们一会儿让大家 感受一下啊。 好， 再来说说木偶剧院的事儿。中国木偶剧院的开年大戏，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木偶剧《让心飞翔：小铃铛与匹诺曹》。今天起在中国木偶剧院大剧场上演啊。该剧呢聚焦抑郁症患者。讲述了匹诺曹不幸患上了抑郁障碍症，爸爸带着他来到中国求学，在中国呢，他幸运结识了小铃铛和很多同学。中国孩子的热情好客以及开朗真诚，帮助匹诺曹最终走出抑郁，重新变回了活泼可爱的孩子。该剧呢，也拉开了木偶剧院元旦春节贺岁演出的大幕，真假孙悟空、大闹天宫、棉花糖和云朵妈妈、熊猫和小鼹鼠、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等八部大戏轮番登台。 这 个小朋友可以带着家长去看啊。 对对 对， 对， 这有小朋友做主了。我觉得聚焦抑郁症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特别重要的角度。 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方面，雅集戏剧冬季演出季，即首届雅集戏剧演出季，岁末年初在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大剧院、正义祠戏楼相继推出。61天之内呢，将会陆续举办63场演出，涵盖京剧、昆曲、话剧、儿童剧、音乐剧、音乐会等多种艺术形式，为观众提供了多种冬季观演选择。 接下来说说电视，电视也能看到以前的好电影了啊！去年12月30号到今年1月1号，包括《龙之战》《功夫瑜伽》《长城》《小黄人》《大眼萌》《爱乐之城》等多部影片将亮相央视电影频道啊！这里面最值得期待的，我觉得就是《爱乐之城》了。 好，再来关注一下，由好莱坞蓝天工作室打造的《公牛历险记》将成为2018年和中国观众见面的开年动画电影。该片由《冰川时代》和《里约大冒险》原班人马倾力打造，将于2018年1月19号登陆全国院线。 总算叫了一个跟别的不一样的名字吧。 好，但是也带着那种就什么历险记嘛， 稍微传统一点啊，加油吧啊，慢慢突破。再来说说小说，根据东野圭吾畅销同名小说改编的《十一字杀人》正在筹备当中，这是他在中国的第一部超级网络剧啊。投资2亿元呢，据出品方新华先锋负责人透露说，《十一字杀人》后续还将改编成电影，打造影剧联动的新现象。 哎呀，去年12月28号，当我说去年12月28号的时候，心里突然多了一些感慨， 咯噔一下， 真的咯噔一下啊。芳华累计综合票房破10亿啊，这也是冯小刚导演第一部票房破10亿的电影。在2017年的国产片年度排行榜当中，芳华跃居至第6位啊。那这个成绩可以说令观众惊讶和令出品方喜出望外啊。怎么着，自己都没有想到吗？ 我一定要说一下咱们已经退休的同事小燕老师。小燕的评价说，芳华因为他原来就在文工团工作嘛，他说但是我们那会儿真的没有人见过任何人比这芳华里的人毒，就没有这样的人。所以他说这个故事呢有点跳脱，人物关系呢特别松散，但是万幸的是后来出来了更差的《妖猫传》，显得芳华是好看的。 好，再来看看其他方面啊。在2015年通过一部《烈日灼心》证明了自己的商业价值之后，导演曹保平的《灼心》系列有了第二部。 哎呦， 第二部暂定为名字叫做《他杀》， 还是女字旁的他。 哎呦我天哪啊，已经于去年年底正式开机啊。这个就像片名所示，他杀呢似乎也是一个犯罪题材的电影，主演范冰冰将会饰演一位深藏秘密的女人，而黄轩则是破解这个秘密的解密人。那在这个模糊的描述当中，似乎能够看到烈日灼心的影子。 对， 段奕宏饰演的警察一步步拨开邓超饰演的协警在多年以前犯下的一桩命案的那种感觉啊。 这种介绍好像没有太大吸引力。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啊。 对，那么2010年12月31号呢，作家史铁生逝世，2018年1月4号将是他67岁的诞辰日。北京出版集团出版的《史铁生全集》赶在新年前夕面世，这也是一部历时7年精心编纂的文学精品，也是作家远去之后，生者献上的最好纪念。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 展览。 展览啊，元旦小长假，京城各大博物馆、图书馆争相开放新展览。喜欢逛博物馆的观众又有眼福了啊！2017年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乃器诞辰120周年、嗯，为了纪念他，变家传之宝为国传之宝的义举，爱国情怀，张乃器捐献文物展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那么展出张乃器捐献藏品当中的110余件文物。同期国博还展出了沈门七子书法展、李可染最后10年作品展等等啊。 嗯，另外还有展览呢，是一心咒骨光气垂红严复书法特展，正在故宫博物院延禧宫举办啊，重点展出了严复临帖、信札、批注、对联、题赠、译注等珍贵文物100余件。 嗯， 同期再展呢，还有《紫园秋草》《汉末人生》纪念刘炳森诞辰80周年作品暨文献展，以及《单士元诞辰110周年纪念展等等。 对，这个严复书法特展的那个馆长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演艺巡回当中 哦，介绍了， 介绍过他这个书法里边。还有他用毛笔啊，因为这个严复就是提出这个叫信达雅翻译的这三字诀的这个人啊， 标准是 他提出来的信达雅、 啊、天雅。 然后呢，他里边这个展出的这个书法作品当中还有他用毛笔写的英文，哦，这个大家都是可以看看， 特别美吧。 哎，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家一看啊。 哎， 嗯， 馆长送你点的 这是什么你 要不然我没朋友， 你想让我犯罪 哎呀， 一首《越过山丘》，致敬山丘。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回到20岁狂奔的路口，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逆着背影婆娑的人流，想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 好，来越过2017这座山丘。2018年是有谁在等候你呢？来看一看大家的小目标小愿望啊。 嗯， 新鲜的鱼儿说了，2018年我已经40整了， 哎呦， 我的小愿望就是18年过年接爸妈来北京， 过一次年， 过一次年， 嘿， 然后呢带他们感受一下老北京的年味儿。我希望多陪陪他们。17年六一和大帅去海洋馆有一次约会，18年希望大帅更帅。 哎呦哎呦， 大帅都不行了， 这个、真没忍住啊！我这读着读着，好家伙，来， 不是你这情感怎么通过喷嚏来？ 这说明他在念叨我 啊！注意捂住口鼻。 哎，好， 我很危险现在。这样我侧这面给大家念念。 嗯， 云辉玉宇啊。 嗯， 这个2018希望老妈身体健康，儿子茁壮成长。我还有个愿望，我的书呢希望有2位签名。我可是上了闹钟一大早来听18年首次节目的哦。 哎，你这位王一，你要再出出血再给大家来一本。 没关系，这是我小学同学，就甭送了。 好， 不是，我再给你找一本行吧。马南啊，你好，谢谢。 来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其他的朋友说这个。魅力人生说了啊，我18年的小目标啊就是帮助很多人来听你们的节目。 哎呦， 啊， 这才应该给一本 快乐起来，让他们哦、哎，这太好了，这太好了， 太好了，谢谢你 啊。他说，因为我昨天参加了北京生活频道的微行动，帮助那些帕金森的朋友们。我去参加行动的时候啊，我一定要带上我提前录制的你们的节目，让他们也听听你们的节目，让他们共同分享你们的时光。因为我的抑郁症就是你们的节目的陪伴才变好的嘛。对，就是他跟我们保持互动嘛。 对对对，说了自己的故事， 对对对，特别感动。 高磊好像还累 哭了。然后还有一位听众在我的微信上给我留言，然后说这个他是回听节目听到的这个消息，说也是特别感动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先进到广告吧。 冬日那不迎新，冰雪欢乐季，平谷渔阳国际滑雪场欢迎您。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飘荡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哎，这也是我们18年节目的新变化啊！每天的8:30呢，会为大家带来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预报员。您好， 你好，新年好， 哎、新年好，新年好。您怎么称呼您？ 李焕安。 哎，李焕安预报员，您好。那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北京以及京津冀周边的这个旅游景点周边的天气情况，好不好？ 啊，好的，今天天呢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不仅仅是咱们北京周边啊，再扩大一点也还是不错。那么咱们因为现在呢正是滑雪的季节，如果说要是旅游啊，肯定好多朋友啊去到旅游胜地去滑雪，尤其是咱们像北京北部地区想要开因为冬奥会的那个， 对对对对，崇礼啊这样的地方，对 啊，崇礼。因为昨天有个朋友，我有个朋友正好是在崇礼滑雪，说那地上景色是相当的不错。只是呢天儿有点冷，像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它的最低气温是-20°，现在呢气温稍稍有所回升，但是现在还是在-18°。今天它预报的最高气温也是在-10°上下，所以啊去这个地方比咱们城里啊可是要冷得多了。那么还有要去的地方呢，当然就是比如说你还想去承德，比它气温稍高一些，今天早上最低气温也在15°，他们两个地上差了5°，白天最高气温是在-7-8°，所以啊也还是温度比较低的。那么北京再往南呢，像石家庄天津这一块呢，和北京的气温呢就有点这个类似了，那白天最高气温基本都在0°以上，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4°到-6°之间。整个来说，对于咱们华北地区来说啊，因为相当一段长的时间没有出现大范围的这个降雪的天气，所以呢，干燥是咱们北京周边啊最突出的一个天气特点。这一点大家这个出门的时候也要注意的，和南方不一样。像南方呢，现在这个今天早上下雨的地方，比如说像湖南啊、贵州这些地方，现在还是下着雨，那时候是湿冷。你要想去这个看雪景的话，今天只有黑龙江的东部地区，那你要去这个北极村的话，现在正在下雪，雪花飞舞啊。 对，您说到下雪了，我也代表这个听众朋友问一下，就是咱北京啊，什么时候能迎来降雪呢？ 至少在最近的1周之内还看不到降雪的这种征兆，所以北京实际上从去年的10月22号下了一场雨之外，全市性的降雨之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一场全市性的降雨或者是降雪的这样一个天气过程，累积的这种这个没有全市性的降水的时间已经累计的到今天我算了一下大概有70天了。而且呢还有一个数据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那就是这个冬季以来四年也就是从1月2月份出现初雪的年份，从1960年以来只有6次。 那今年肯定是要进入到这六次当中，也许他是第七，也许还排到更往前排，所以这个、 哦、 啊初雪比较晚的年份了， 算是初雪比较晚了、哦、 啊，比较晚了。那最晚的呢是啊2月11号，那是历史上北京最晚的初雪。我们希望今年的初雪不会那么晚吧？ 嗯，对对对， 我们还是盼有一场雪花飞舞，给咱们北京带来银装素裹的时间，那才叫冬天。 对对对，好的好的，感谢李环安预报员啊，祝您新年快乐，谢谢， 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呢，东北五环五元桥上内环方向有故障车，请后车小心注意。那么提醒大家出行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大帅。 你好，我是王一。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嗯，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很多刚刚起床的朋友新年快乐啊，新年了啊，起来了。这个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新的一年您的目标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 嗯，说一说 具体的， 哎，具体的目标啊。这个您可以通过添加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们、哦、和我们一起说一说你的想要实现的小目标2018年的、嗯、来看看大家的、知啊，说他新年呢愿望是学会车本，2018年是愿望是学车本、哦、保卫女儿顺利上到理想的幼儿园，我也能呢顺利的上班工作。你看前两个还是比较具体的、 哦、 嗯， 挺好的， 挺好的， 而且这也不容易呢。 学好车，拿到车本，一定好 顺利上班工作，其实更难。他可能是生宝宝，是不是一直就歇 在、哦、还没有再回到职场？ 对， 这挺难的， 这其实挺难的。 嗯， 啊、加油啊！ 好， 不行你来我们这儿吧。啊， 好好，来看一下。 这个109说了，2018年的愿望和前4-5年的愿望一样。 什么？ 摇到车牌号。 啊、好。 这是不是在未了？ 祝你2019年就不再有了。 不是，我感觉这一个话题能互动一年。 嗯， 这个薄荷绿说了，2018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现在生病的姥姥赶紧好起来。 嗯， 因为我们想过年回到家里能盘腿压腿的她一起聊聊家常，吃她亲手做的饭。 哦， 还有一个小愿望，能不能给个茶叶罐？ 哎，好，我已经送完了啊。 那都是去年的事儿了。 对对对啊。 好，再来看一下小城故事说了，我的小目标呢、是准备跟老公自驾滇晋川，滇晋川出，然后呢去这个西藏新疆旅行，然后而且还特意买了单反，学会摄影拍美景了。我告诉你，从你买那一天开始，你烧钱的日子就开始了啊。 他这主要是得烧油，我看、 不光烧油得烧钱啊、 注意安全啊、这个滇晋川出只是一个过程，说我想让妈妈给我买最新款的积木玩具。 哦， 你猜多少钱啊，大帅叔叔？ 多少钱积木啊？ 你猜一猜， 积木能有多贵呀？叔叔给你买了，49块钱，不就是50块钱？ 4999。谢谢叔叔，叔叔就是好人。哎呦，我最爱叔叔了。 叔叔骗你的。 叔叔， 新的一年， 叔叔 从社会教育开始。 叔叔真不是个东西，怎么回事？骗、这玩具怎么这么老贵、 对呀、这玩具就完全想不到、 小朋友，你是不是忘了给叔叔们打小猪点了？ 对。 四千，哎呦， 对， 汗都下来了。买积木 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我们的去年送的奖品啊，会统一联系大家，统一联系大家。大家先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以及一些全球趣闻，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 我们出发吧，大家一起走，新鲜资讯别遗漏，七嘴八舌来互动。 来看看旅游方面的消息啊、 嗯、 这个百里不同风是千里不同俗啊，各国都有不同的新年习俗，全世界的人们对于新年都很重视，那跨年活动也是如火如荼的、 嗯、 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些全球各地的新年庆祝元旦的新姿势，好不好？ 好好好好。哎，咱来说说美国哈、美国也挺有意思，吃那飞鱼，刚刚说象征啊繁荣新一年。 飞鱼 不是飞起来那个啊、是鱼字旁一个非常的飞。 飞鱼的英文怎么说啊？是不是他们也有点什么？ 地是鱼， 像有点像咱们说的吃什么葱就聪明 啊、 我查查飞鱼， 你查查啊。元旦这一天呢，很多美国人都吃飞鱼，因为这种鱼总是啊，不是你那个原因，这种鱼总是成群结队的游。象征着家族的繁荣富裕，它这个像石榴、葫芦那种感觉 啊！对， 子孙昌盛是吧？哎，美国人呢偏爱飞鱼的另一个缘由是，这种鱼在水中总是很努力，你吃了它，这一年就有劲头，就能出人头地。 嗯， 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历史不长，所以元旦的庆祝活动和其他国家比起来相对平淡。不过加利福尼亚州的元旦庆祝特别不一样。 嗯， 新年来临之际，大街小巷到处都放玫瑰花，几十辆鲜花装点的彩车，拉着身着礼服的妙龄少女在街上游行。 哎呦， 是大帅的天堂啊！ 对，我不看花。来看一下、 是不是明年你就要请假了？ 哎，对，以后我这个元旦的时候 再也不来， 让高磊上啊。他高磊现在去哪里了呢？正在加利福尼亚， 他替你去考察去了。 哎，来看一下德国 啊， 德国首都柏林跨年的保留节目每年都在柏林的标志性建筑叫做勃兰登堡门举行、跨年露天活动有乐队演出、烟火助兴，成千上万的民众呢狂欢至天明。为了保证安全，今年的跨年现场设有女性专区，就这个地方全是女的，只能女的进在那玩。 对，因为人多嘛， 那还玩个什么劲呢？ 哎，就是防你这样的人。 哎啊， 除了安保 人，不是 人 家可能女性也觉得没意思，我就本来就出来、是吧，认识点新 朋友，就也可以去别的地儿 啊。对，女的可以去别的地儿，但男的你不能进来。 对。除了安保人员呢，还配备心理咨询人员。 哦，玩着玩着玩出心理疾病了， 这可能一跨年有唏嘘的。 哦，想想2017年就这么过去了。 哎，咱说说西班牙。 嗯， 西班牙要吃12颗葡萄， 哦， 象征着月月都能如意。 哦， 这也是他们那葡萄富裕。 来说一下， 西班牙人在元旦前夕呢，所有家庭成员都聚一块，跟咱春节似的。 嗯， 以音乐和游戏相庆贺。午夜来临，12点的钟声开始敲第一响，大家就争着吃葡萄，而且得按着钟声吃下这12颗。 哦， 当一下吃一颗、象征着新年的每一个月都一切如意称心。 要是哪一个卡中了呢，就说明在这个月份可能会出现点 小乱子是吧、 那么山东都不留你们，太惹人厌。而且这一天西班牙人不能对孩子打骂，孩子也不能打架，也不能哭啼，认为这是不吉利的。所以元旦这一天呢，尽量满足孩子的一切要求。所以孩子要买积木呢，4000多块钱呢，可能也在这一天提出。而且这一天人们身上必定携带一枚金币或铜币，以示吉祥。 哎呦，好， 有点意思哈。 再来看另外其他一些地方啊， 意大利 吃小扁豆， 超超超。 那、这个。寓意着，哎，那个 ciao ciao ciao 和他们有一个意大利语你好 ciao 就是一样的 有点像。 他们再见时候，他你好说 ciao， 再见时候 ciao ciao 啊， 都是这个词。 所以你到了那边就叫 ciao ciao ciao ciao ciao ciao ciao， 老师说不要 ciao， 你偏要 ciao 啊。 我还会其他的话，你要听吗？不用骂你的。 来看一下， 吃小扁豆，吃就是慢家， 慢家哟， 就是 你还真会意大利语啊，来两句， 天吗？就是我爱你的意思。 哎呦， 我怎么对你说出这样的话？真是，我怎么伤天害理了？ 来看一下，但是他们那边就是 rose and blue， 对 glad， 谢谢的。咱还是说回小扁豆吧。 哎，小扁豆啊， 小扁豆这豆子呢，为什么爱吃它呢？因为它长得特别像古钱币。 哦， 吃它就相当日进斗金， 是啦，就 哎赚了 啊！ 近年来呢，人们还把面团啊、面粉捏成这个小扁豆的形状，改。烤了之后浇上蜂蜜，哎，在那儿吃。新的一年生活富有，爱情甜蜜。夜幕一降临，成千上万的人都上街头放爆竹焰火。 赚了， 偏偏几个你就跑站旁边。 我这给你翻译成意大利语啊，对吧？要不然我们意大利听众听不懂啊，对吧？啊，来看一下啊，这个他们都会干嘛？ 我教你意大利漂亮姑娘怎么说。 意大利漂亮姑娘怎么说？ 贝拉， 贝拉， 贝拉啊， 贝拉。 还有丑男， 丑男怎么说？哎，不是，漂亮姑娘叫贝拉， 贝拉，不是贝拉， 贝拉。 丑男怎么说？ 哎，丑男怎么说？ 给你镜子。 哎，好。我知道了，丑男是给你镜子。 来说说，人家还家家户户都收拾屋子啊？ 这有点像中国除夕，就是把那个什么旧的东西都摔碎了，旧盆子、旧罐子往外扔到门外嘛。就这样，就是我们那儿也有 辞旧迎新， 辞旧迎新嘛。 那也不是说都扔，挑几个扔得了。 对， 家不太富裕，没 象征的扔一扔， 倒是辞旧了。 对，没新的 在哪儿呢？ 来看一下印度啊，印度呢是 应该挺热闹的， 痛哭元旦， 干什么？ 禁食元旦，痛哭啊。啊，印度的元旦被人称为痛哭元旦和禁食元旦。那在新年的第一天呢，谁也不许对人生气，更不准发脾气。 他们那人脾气还行吧？好像。 这个有点难啊。有些地方呢，过年不但不庆祝，反而相抱大哭。他们认为元旦一开始就代表着岁月易逝，人生短暂，所以用哭声来表示自己的感叹。有些地区的人们则以禁食一天一夜来迎接新的一年，由元旦凌晨开始直到午夜为止，一天不吃不喝。 我目前已经进行了8小时了。 哦， 至少没吃上早点。 好啊， 再来说阿根廷，人们都跳到江河当中去洗这个花瓣浴。每年这一天呢，南半球的阿根廷正是盛夏季节，跟咱这儿不一样。全家人都到江河当中去洗新年澡，洗去身上的一切污秽。下水之前要将一篮子鲜花瓣撒在水面上，然后通都跳下去了。 哎呦嚯！ 哎呀，撩啊，撩啊啊！并用鲜艳的花瓣揉搓全身呐。 哦， 哎呀，怎么花瓣变？ 这个大清早不是就是新年大清早起来先去洗个澡， 哎，以求幸福吉利。 好，再来看看巴西，巴西呢是登山寻幸福，见面揪耳朵。 怎么搞的 呀？这大家元旦不要去那边啊！新年钟声敲响之后呢，巴西人是高举火把，蜂拥登山，他们争先恐后的寻找象征着幸福的金化果。这个活动被称为叫做寻幸福，据说只有不畏艰险的人才能找到这种罕见的果子。在乡村地区，新年期间还有一个独特的风俗习惯，互相见了面以后先揪耳朵啊，这是耳提面命的意思吗？ 还得使劲儿揪， 哎，而且就是见面的时候你就使劲揪他的耳朵表示祝福。巴西人迎接新年还有一个有趣的风俗，就是不吃鸡肉。为什么呢？因为鸡走路的时候 往后 使劲儿。我昨天晚上刚吃的鸡肉 完了认为新的一年得往前看，不能倒退。他们那儿吃什么肉呢？鱼肉和猪肉，因为鱼往前游，猪鼻子是往前拱的。 胡说， 我觉得就应该吃鸡肉。 为什么？ 因为走路的时候，你看鸡不会后退，你见过鸡倒着走吗？ 那我倒是也没见过鱼倒着游， 是吧？对不对？你没见过鸡倒着走吧？ 不过刚才我发现一个问题，本来想拽你耳朵，一看有耳机， 哎，好，还好我们 起到了保护作用。 活在中国啊！ 再来看看智利，这更新鲜了，真是想不到，全家人呐，到这个墓地去迎接新年。 哎呦， 这习俗真是奇特啊！智利的中部小城， 哎呦。 塔尔卡，这不卡翻过来卡塔尔塔尔卡啊，这习俗除夕夜，当地人聚在公园公墓的墓园，与死去的亲人共同迎接新年曙光。 哎呦吼， 这一习俗也不知什么时候缘起，据说当地一户人家在除夕夜闯入墓地，陪伴故去的父亲一起迎接新年，在除夕之夜23点，塔尔卡市市长就会打开墓园的大门，数千的市民就往里走，烛光照耀下，伴着传统音乐迎接新年。这个就是作者还描写了亡灵节对生命的热情，一书作者玛丽安拉安德拉德曾经这样描写，这不是一个悲伤时刻，而是一个美好的快乐的方式，家人得以团聚，一起缅怀逝去的所爱之人。 哦哟， 真是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啊。来送他们一首歌，我相信听到这首歌所有人都能动起来。 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这么美就让你留下来。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是整片天空最美的姿态。我听见你心中动人的天籁。 不错，我觉得这个 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哎呀， 我觉得那歌不错啊， 真的不错，真不错啊，世界民族各个民族的风啊， 哎，真有意思啊， 对对对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些这个怎么说呢， 大家互动吗， 一下对大家互动的情况吧，看看大家都说了 什么。小目 标啊，小目标啊， 逍遥孟子，这两人还不是一派。 好好， 我 谁说的孟子的逍遥游啊， 庄子 啊，庄子逍遥游，嗨，哎呀，啊，对，庄子的逍遥游啊，忘了，对，来看一下。 他说我每天周一到周五早上都去做志愿者，所以听得少了。我的愿望就是能不能给我本书。 哎 呀，这个我怎么办呢？都发完了。 哎，你这谁让你说出来了的啊？好，来来看一下， 这不容易。向志愿者致敬啊！您早上做什么志愿者呀？ 对对对， 跟我们说说。 哎， 这能坚持下来太难了。大熊说我的小目标就完成职位的晋级 啊， 和我的他一起去旅行。 职位的晋级，挣了钱以后带着他去旅行。 大熊已经是处长了，我记得 啊，大熊是处长啊。 再晋级是不是就得是局长？ 对，就已经就大熊都能当处长啊。天气非常好， 小孩子人是雄壮雄 哦。来来来看一下，还有那个其他的一些朋友啊也在跟我们互动，说一说这个 2018年 的愿望啊。那个 ZZH1970 说了，我2018的小目标 啊就是健康的活着，并且顺利的通过所有的医学考试。 起点不高，终点很高，是吧？人家跨度挺 他呀身体不太好，所以有点那个久病成医，要知道怎么照顾自己。 对对对对对对对， 咱们身体健康都身体健康啊。 对对对， 马南，另一位马南说了，2018年先把现在40平方米的房子呢，咱们换个100平方米的两居住住 啊，再多60平方 啊，不错不错不错。 咱2019年的时候呢，在100平方后面呢再加个零，哎。 不是，那要在家里丢了打110可救不了。 来看 1000平方米， 来看一下啊， 1000平米是多大呀？ 1000平米啊，这不大。 足球场是多大呀？ 你问倒我了。 哎，这球迷， 那个是这样啊，这个1000平米真不大，真不大。就我家卧室也就这么点儿。其中的一个， 那您上班迟到的原因就是， 哎， 床离门太远了。 对对对，我早上没打着车。哎， 宛若说2018年愿望，我也是学个车本 啊 啊啊！这说过了 对对，说过了。 啊、 还有一位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就说了，2018年啊，2018年后终于可以调到新的科室工作。 哎呦，不错 啊、然后呢， 手续没办完。 虽然手续还没办完，先许下愿望吧，真心希望这次能够顺利持久干到退休，不想再换工作了，太烦太累了。 对对对对对， 他应该是说的是2017年，就是2017年换工作了，调到新科室了，但手续没办完啊。 哦，挺好的。 哎，这个、 他2018年能上班的话，希望你在这儿能融入大家这个环境。 嗯，好、 啊，大家也爱你。 对，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为大家说一说一些奇闻异事吧。 我们出发吧，大家一起走，新鲜资讯别遗漏，七嘴八舌来互动。 我觉得刚才说的就够奇闻异事了。 对。看看还有一些更奇葩的一些事儿吧，好吧、 哦、哎，我先说一个事儿吧、 嗯、 这北京啊什刹海冰场去年12月29号已经通过验收正式开门营业了、啊、 哦，对 对 蹴球区冰蹴球， 嗯， 公益活动， 嗯， 冰车800辆呢。 哎，关键是这个前海冰场开夜场了，大家也要关注一下、 哦、 啊，大家晚上可以去溜溜冰了啊。 哎，你不是就喜欢那个夜生活，上次还问我呢，北京晚上能去哪玩。 哎呀， 这回可以去溜溜冰、 哎、我也就是朋友来才喜欢，我是一个夜晚 走不出家的人， 秉烛夜图的人。对对对，我 主要是家呀， 晚上出门 太远， 光开灯开了40个小时啊。来看一下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前海冰场夜场营业时间是晚6点到晚9点半 啊、 什刹海冰场呢今年将会陆续开通网络团购平台，市民团购之后呢，这个后海冰场通票， 嗯， 享受9折优惠啊。 而且咱北京市的市属这个公园啊， 嗯， 25项的主题活动也等着大家去参观、 嗯、 啊，体验都特别欢迎。 就是、 啊、 总之，大家新年可以去逛逛公园。嗯、 这个北海、天坛、嗯、香山、颐和园 啊 啊，北京动物园多着呢，大家都感受一下，好吧啊。接下来说说全球趣闻。 对对对，说一些全球的有意思的事儿。各位喜欢冬泳吗？如果你觉得一般的河里、海里、湖里不够你游的话， 俗， 哎、嗯、你去格陵兰， 哎，那怎么着， 在冰山之间冬泳，就相当于在泳池里给你加块大冰块， 哗哗，那真是哗哗、 嗯、 格陵兰岛在哪儿呢？位于北美洲东北部，全岛约1/4的面积呢在北极圈以内啊。 嗯， 总部设在冰岛的北极极光公司推出了格陵兰与冰山共泳的旅游项目。由于那儿的冰山密布，游客只能乘坐这家探险旅游服务商提供的机帆船来到达。 嗯， 游客可以在冰山间畅游，或者是从船上嘣就跳到水里。 是床上还是船上？ 就你家床上吧、 啊、 船上 啊 或者是划着冲浪板呢穿行在冰山之间、 哦、 这格陵兰的平均气温啊，年平均气温在0度以下 哦， 许多人都觉得这样玩刺激，它能让人清醒，你确定自己能待在水里待多久，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儿，这种玩法就不危险哦。 火、啊、 也不错了，也不错了。 是， 注意安全。 冬泳这种，反正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啊。你没有练过的，不能突然就咔啦跳 那个凉水澡该是、啊 哎。对对对对，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说一说大家的互动吧。 我这儿有 啊，你说。 就像少女说，2018年的愿望就是再逛一些漫画展、动漫展， 哦、 我还要参观一下传媒大学。 哎， 那个大帅，你是不是啊？ 传媒大学你要去参观的话， 导览导览 没问题呀、啊。 没问题，这王一更是 老 资格了啊。这个你应该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是哪一年？ 在学校的时候是2000年 啊。那你就别让他带你去吧，因为现在好多地方他那时候 都不认识， 没 有。对对，真是让大帅带你去参观一下，他是如何在哪块地方骗上丈母娘的？ 哎，好。哎，真的啊，到时候 真的 那个想要去参观传媒大学，其实还是比较大学，中国的大学比较开放的嘛，让大家能够更多的人去感受这种 文化 氛围 啊。好，新年的节目， 嗯，对， 第一期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参与。 哎，还有很多朋友的这个微信没有念到啊，但是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愿大家2018年的小目标都能够实现。 对， 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是 娱乐有范儿吧。 盼望着新年的脚步近了， 新年是感恩的季节，感谢家庭，让爱与成长无处不在， 感谢经历，让我们学会责任与担当。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您，感恩生活，用心回馈。 八达岭奥莱2018新年回馈季开始了， 全球名品开年特卖，消费满额有惊喜， 快来八达岭奥莱为家人挑选一份新年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帮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文艺广播的主持人静乔。新的一年开始了，愿我们的声音陪伴您度过充满书香的2018。下面为您分享南方周末1999年的新年贺词节选。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虽然这是一篇9年前的文章，但今天读来依然能给我们带来前进的动力。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唯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往前的继续走，让幸福的人更幸福，而我们则不停为你加油。我们不停为你加油，因为你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希望，因为你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我们看着你举起锄头，我们看着你舞动镰刀，我们看着你挥汗如雨，我们看着你鼓满粮仓，我们看着你流离失所，我们看着你痛哭流涕，我们看着你中流击水，我们看着你重建家园，我们看着你无奈下岗，我们看着你咬紧牙关，我们看着你风雨度过，我们看着你笑逐颜开，我们看着你，我们不停为你加油，因为我们就是你们的一部分。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新年的第一天，我们要向你，向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说一声新年好，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北五环五元桥上内环方向有故障车，后车行驶请小心。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 脚踝响柱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裳。 最爱白雪在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娱乐七十二 变。 来访 有你有我该有他， 娱乐 七十二变。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你们说这个新年好像只有在上学的时候才有新年联欢会吧？上班以后 不见得，不是有的单位 有春节的这种茶话会， 不是有的单位有的公司也有新年联欢会。我觉得好像就是在一个时期，这个新年联欢会还是特别流行的一件事情。 对。 对吧， 后来就改成类似于年会的性质。 而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元旦跟春节离得比较近， 嗯， 所以就各个当家一般是年会啊，哎，搞一个活动啊，作为庆典，作为这个总结就完了。 新年月， 哎， 其实我觉得以前那新年联欢会上学的时候啊挺有意思的。 你开过吗？ 开过呀。 那会儿有一阵电视台还经常播这个新年元旦的联欢会呢。 对对对， 经常播。 当时布置教室，你们 教室布置拉那花 拉链吧，对，拉花 拉那花拉链裤子 从那儿 啊，行了行了，都拉开了。 小花小花 拉链拉 小花行行行行，新年了一定要把你的这种性格稍微的收敛。 哦，拉花 拉 花, 拉 花， 这叫拉花 拉花。 那蛋糕那叫什么呢？吃蛋糕上面来一个哈本儿，对，一提你那个生日蛋糕 就出一尖儿，知道吧？过年为什么要吃生日蛋糕呢？ 咱就别扯那么老远了。 谁惹出去的呀？ 我跟你说啊，过去为了组织这个学校这个元旦联欢会啊，还得排练节目。 嗯， 排练节目，我记得那会儿还得什么，把那桌椅啊都摆成一圈， 对对对，一圈， 哎， 还得每个人都带一小礼物，互相交换。 还有那个什么呢？得这个组织生活委员出去买橘子、买瓜子儿、 对， 花 生， 哎， 买栗子、买枣，这有奖，给你个栗子，给你个枣啊，明年来一个大胖子。 哎，你们那班主任是不是上岁数的妇女？ 你们那个班是不是年纪都不老小，都要成双配对的日子了？ 成双配对， 确实记得，就是新年联欢会呀，同学们都是眉开眼笑。 平常哪天不用上课， 难得有这么联欢的机会，而且呢，这个黑板上还得写上板书，新年联欢会怎么着怎么着的。 对， 对吧？ 有人走路上碰上其他小孩问大 A， 你怎么今天像喝了蜜似的？ 我是狗熊。喝了蜜似的。 哎，大磊就这么解释了。 什么叫这么解释？我跟你说，那天都这样， 大 不光我一人。 可开心了，横打鼻梁，一拍胸脯。 嘿嘿，我可 没缓气。 我怎么就没缓气？ 联欢会。 嘿，而且那天啊，就上半天。 对， 联欢会 没上半天吧？ 不是，就是联欢会这天就搞半天，那半天放假。 哦， 对， 哦， 哎， 就是大家有什么才艺都表演一下。吹葫芦丝的小朋友上来八个， 上来八个吹葫芦丝的， 剩下四小朋友上来演蛇。 那吹的是不是葫芦丝还两说的？ 那应该是七个吹葫芦丝的吧？ 对，还有 那一个是爷爷， 还蝎子呢。动画片看多了，小花，我跟你说，那会儿的同学没会那么多乐器，会也没有会葫芦丝的。 会什么呀都？ 会，你看，就吹个口琴呢， 朗诵、唱歌。 哎，唱个歌，拉个手风琴倒是有。 我记得营养柱跟我们 打快板， 几个人一块儿是朗诵，特缺德他，老忘词儿，弄得我后面没法接。 你还老在他下句。 我小时候有一个报纸叫《中国儿童报》， 嗯， 儿童报上有很多的专门写给儿童的节目， 嗯， 到春节呀、啊，到个什么元旦的时候啊，就专门按这报纸上大家排节目，或者老师排节目，大家伙演。 那会儿他们还提供游艺，就是做什么游戏， 哦、对对对对对， 是吧？他上面都提供你击鼓传花， 哎，这有抽奖什么的， 抽奖 干个节目， 我 朗诵什么，是你是干个什么都行， 你干什么都行。 想起来了，那个叶鹏老叶，当时传花传到那儿停了嘛。他那个节目当时也巧哈，要学一个浣熊。 学什么 浣熊？ 学个浣熊。 这浣熊怎么学呢？你 就拿出包干脆面学浣熊， 跟着啃，还得唱，哎，小浣熊的干脆面要出了新口味， 嘿 ，BBQ 就是烤肉味，还跑肉味就是 BBQ。 我那就是我演的， 说明这节目还真熟悉，发他演了好几遍是吧？ 对，他们为了听这个老传到我这就停。 你说这些位啊也没吃过，叶峰也带多少干脆面参加联欢会， 真的是换熊来洗脸。哎呀，好几出节目都是他一个人提供的。 好几出节目，那是学生啊，我记着还互相砍花生、砍橘子、砍瓜子。 是花生皮、橘子皮啊。 哎呀，不也有没吃整个砍的。 怎么那么糟践东西啊？ 不是，那个联欢气氛到了， 那怎么老师呢不管管啊？ 老师制止也制止不住， 老师砍最欢。 基本上就那天老师不怎么管。 对， 王大走， 别 上课，不 好好 听我一 看。老师是解恨去了，那应该一块砍老师。 哎，你怎么老制造这种不和谐的场面？ 谁让老师砍我来着？ 那你说这都是一般是小学、初中、高中就很少办这种 缺德事儿了。 联欢会儿， 这 什么缺德事儿啊？联欢会儿， 互相砍人那缺德事儿。 联欢会儿， 像我记得在我初中时候就 大家会。 不，就自己写的小品了，自己编的小品。 对对，还有跳舞呢。 形式三句半。 这个现在如果胡同里再办这么一个新年联欢会的话，你们愿意贡献出什么呢？ 贡献出我的爱心，我写出板书来。 你不露个脸？ 露脸也行，给大家报幕。哎，对，那会儿还需要有报幕主持人。 对对对，报幕员。 真的， 报幕员一般是我的活儿，朗诵这都是我的活呀。 为什么都是你的活儿？ 你们都说不听话的时候，我就已经口齿清晰了。 现在多少年过去了，你知道吧？小花，你往回倒已经回不去了，你知道吗？那不能你一个人主持，还得配一个，一般都是俩主持到四个主持。 行，可以啊。谁啊？ 谁？这不都现成在那摆着呢吗？谁啊？ 那就是咱仨再加金小柱，四个主持人。 不行不行，这个比例不好看，仨男一女，对吧？要不然就是两男两女，要么就是两男一女，这都好看，知道吧？ 哦， 小柱就不能再 那你就是他是多余的。 他可以干点别的吗？ 扫地， 演点什么杂技， 哦， 这叫游艺活动。 还有那砍，就是现在好多那个庙会上也有，垒三个那个罐儿，然后拿一个球，拿一包，叭一下砍，咱都能给砍躺下。然后， 哎，你们班上那个同学节目这么匮乏呀？需要用那么多游艺来填充？ 怎么叫匮乏呢？这准备了很多奖品要发给大家。 我们班怎么就是一个节目上一个节目上，没有喘息的机会呢？ 因为你们这都是交谊舞，你知道吗？都不让你们喘息，刚跳完刚坐，来来再跳一个，那男同学都等着呢。 你们班就你一人， 就那俩女同学不得跳死？ 其中有他，他还不受邀请。 对，他主持人。 对， 再来一曲，再来一曲。 就那一个女生，所有班里四十多个男生跳舞。Okay. 所以说现在啊，也好多项目呢，还能让大家玩这些东西啊。 那没节目了，你这么一说， 有现在节目更丰富多彩了。你看现在有那个广场舞，那些人有什么木兰扇， 你想让咱们胡同那几个老太太跳这个？ 那咱胡同里还趁什么人？你告诉我， 这不还有叶鹏的吗？ 叶鹏， 我跟那 唱京剧，这行吧？ 哎， 这国粹艺术 可以、 啊， 我觉得可以搭着唱，混着唱。 是混着唱，是混着唱， 跟刘奶奶一块 唱《红灯记》， 找一李奶奶不行了， 反正是奶奶就得。《红灯记》刘奶奶，要不沙家浜也行，沙奶奶。你要什么奶奶？你说， 反正哪戏都有奶奶。 那咱们这奶奶趁，你只要张嘴。 还有什么六号门啊？河南豫剧。这里都有奶奶， 这里还有亲家母呢。 对， 我唱戏， 唱戏这没问题吧？唱歌不用说了，太多了。现在还有好多那个合唱乐队，有好多有这个乐器展示，会的可多了。什么葫芦丝？ 等会儿啊，大磊，是不是小时候吹葫芦丝那帮孩子变老了？就是， 对，就是小时候那批变的。 练的，那批练的，什么变的？ 以前跳小蛇那个，现在变蛇精，然后 以前那浣熊，狗熊。 我听这里好像有我。 老爷那叫表演吃蜂蜜，那词儿也得换，就不是小浣熊出了新口味了。 哎，小浣熊出了新蜂蜜。 其实那会儿还有一种东西没说呢，贺年片儿。 嗯， 挂历贺年片都是元旦用的。 哎，我跟你们说，我搜到了一个银小柱二年级的贺年片儿。 搜到了是你翻到了， 就是抖了他那老东西，旧东西抖出来。 银小柱的老东西怎么让你抖了？ 他有一破包裹。 我知道那编织袋是吧？ 逃难用的。 下面那个贺年片写的是给这个艳芳， 那会儿就跟他最好的女孩 啊，给芳芳说这个喜欢你很久了，年轻真好。二年级啊， 这是大学二年级时候写的吧？ 没有，小学二年级啊。 给多大岁数的孩子写的？这 我大学二年级时候写不出这么高深度。 年轻真好，不是前面那还像他写的，年轻真好，这绝不 肯定是抄的， 这绝不像一个小时候自己编的词儿。 一二年级小孩说自己年轻真好， 对，估计是问他爸爸问出来的，教他写这词儿的时候感慨就是年轻真好。谁啊？ 谁啊？ 谁啊？ 一人问一遍，没人回答。 不是，没人开门，没人去看去。 那都得，那边得答应一声啊。谁呀、啊？ 外面那肯定吓着了。 谁呀、啊？ 谁呀、啊？ 坏了， 人家可能觉得去了这个贼窝了吧， 连门都不敲了。 你看 你看有一声说话，到底谁 谁 敲门？ 谁啊？ 皇上吉祥，在吗？ 什么 来太监？ 什么 反正来太监没听见。皇上吉祥， 皇上退位了，走吧。 皇上吉祥在吗？ 黑说呀、啊、革命已经成功了啊，回去吧。 这家人是不是有病啊？ 谁有？哎哎哎，你干嘛呢？ 你敢说没有病怎么着？ 有劲儿。 什么东西？ 快递，有件儿，快递 啊，有件儿啊，拿来。 嗯，谁是皇上？吉祥。 谁是皇上？我们这儿没皇上，我们这儿有碧石。胆儿找皇上去啊？ 别开玩笑。 咱谁跟谁？你谁跟谁开玩笑？ 这不是您看，这不是写的吗？ 早推翻帝制了。 收件人一栏，皇上吉祥。 嗯， 你要我愿意念、啊，我愿意念、啊。啊 你愿意念，你都念好几遍了。 这不是不得已吗？这不工作需要吗？ 谁呀、 啊？他怎么就皇上了？ 哎、人 家我什么呀？ 他没，人没说是你皇上。 他皇上，我什么呀？ 太监。 不是，谁叫这名？不是，关键谁能拿这个名字当这个收件人呢？ 别装啊， 小花。 小花，我觉得能干出这事儿的 就是你、嗯。 那我也得写的是贵妃吉祥，或者说这个皇太后太早了，皇 太早了， 太老了，太老了。黄美娘， 黄美娘是谁呀？ 我这有武媚娘，黄美娘是什么玩意儿？ 我也不能叫皇上，这肯定尿柱啊！没人，这东西就是他的尿柱的。 我跟你说、哎，快递兄弟，我跟你说，皇上啊，由于40块钱被困得昆明了。 什么玩意儿？ 你听不懂？就说这个收件人呢，现在被困得昆明了，这个呢，我们代收，好吧？ 哦，行，到付的。 哎， 你说的啊。我听见你说了， 你说大雷，你是不是多嘴？ 你啊， 不是这儿的主人代收。 来， 小黄， 就是你。 什么就是我？ 先生，别耽误时间了，还好多那没送呢。您那别、啊、一块的都是， 一块交钱。 不是我说你跟他是不是一块的？你一块的，你赶紧交40。 我怀疑这40啊是打国际寄来的。 你甭怀疑，快40。 转着， 走了。 走吧，走吧， 快走。 哎，这还有一件，再讲一次。再讲一次， 什么再讲一次？ 什么呀？ 一次都不再讲了 啊！你又来一遍啊！走， 来再讲一次，这是我的件儿。 什么？等会儿你怎么叫再讲一次？ 嗨，这不编一个名儿呗？就 你说你编的这叫 什么名？你编的名儿可太……你叫什么？你叫再讲一次？ 哎呦，都不叫再说一遍，琢磨的这些名字太奇怪了。现在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在吗？ 没问你，你不知道不知道。 你送快递的，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 我是说，我不知道在吗？ 哦，对不起，这 又一位啊， 这是我的，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就是我就是我不知道。 你怎么取这么个缺德名的嘞？ 怎么叫缺德呢？ 你这话大俗语儿， 没有。 看着人以为你来回呢。 那天注册的时候，他注册一名字，我说什么不知道，就解释我不知道。 你胡来啊？有点胡来的意思。 胡来是他的名字，他叫胡来。 是我件，是我件，是我件。 他说胡来是名字，没有件儿、 那就我那件儿没到呢。 猪八戒谁？ 那个， 幸亏咱把名都站好了， 要不然猪八戒就是你的。 哎呀， 谁能起这名字？猪八戒在周飞那院里，西游那屋。 我得批评你们一下啊。 什么事儿啊？突然间就批评 取名太随意。 取名现在就是个随意的事儿，标新立异， 叫什么都行。 要不然你叫特别俗的，你比如你真要注册迪小花，你注册不上，有十万人跟你重名，就叫大磊的少点。 那个最近 我不信呢。 就我有这么一个事儿啊，有一个叶先生经常网购，收件人的姓名，他用自己的艺名， 叫什么呀？赵丽蓉。 对，叶先生呢，他的艺名叫做叶绿钦，不是叶绿钦。 说人家希望。姓叶的跟姓李的一家亲，叶李亲 哦，联谊的事儿。 而且叶也不是夜晚的夜嘛，对吧？是老叶的那个叶。 哦，这么回事儿。 他是用这个邮政的方式是寄的什么东西，但是呢，人家把东西送过来的时候，发现啊，身份证和寄过来的名字对不上，就是说身份证他不叫叶李亲 啊，对，很少有人起这名字啊。 叶先生呢就尴尬了，然后就拒绝。说这么着吧，我退货行吗？我不收这东西，既然我也拿不到，对，我干脆退了。可是呢，卖家拒绝了，说您拿要拿不了的话，退也退不了。怎么回事 啊？ 既然不能收，那就别给我寄行不行呢？ 啊， 寄的时候你也没跟我说我这名字不对啊。 哎，这个确实是他的问题。 但邮局就说了，这个按规定都是要实名寄啊，我们是邮局，你这个名呢特别像贵州那边的少数民族。 这位叶先生在贵州。 贵州那边基本就是 侗 族、 瑶 族 和彝 族， 对，你要么是侗、瑶、苗， 啊，彝族、白族也可能都有。反正你这个名字呢，就是我们以为是实名呢，所以呢， 哎， 我们寄出去的时候，我们要求就是实名。那现在你看，你着急用吗？特别着急。 订了个什么呀？ 鼓风机。 到冬天吃火锅买鼓风机。 为了烧炭 是？人家是做婚庆生意的，用鼓风机可能是吹的新娘。 他怎么那么急？新娘要不就瘪了，你知道吗？ 不是婚纱得吹起来吗？ 啊， 吹成风沙嘛得啊。 风沙 就被 风炸了。就着急，那您看怎么办呢？邮局说了，不然你开个证明，证明你自己确实就是叶里钦。 谁能给开这证明？你说是街道居委会还是派出所给开这证明？ 派出所也没戏。 所以现在只能等着了，该怎么办呢？说这个卖家还出差了，等他回来吧。 哎呦，那这鼓风机这新娘算吹不起来了， 完了， 吹不起来了， 耽误人一学， 耽误一活儿，真的， 就是耽误一活了。我觉得这事儿呢，所以我建议你们还是把名字啊，真的，不能改了就。 多新鲜， 我们也没想改啊。 不过现在我跟你说，现在用网名、用笔名 特别多， 还有什么用其他就另起的名字的特别多。 你知道为什么吗？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自己原来的名字他不喜欢， 不满意呗。 那你说咱们这淘宝上为什么好多人起那葛名？有人叫我想认识你， 他是为了让人一下能记住。 还有人起快乐大街小区开门二大爷，我一看叶鹏的家， 这是给自己的那个生活定位。 他这里头信息量太丰富， 是吧？ 你还暴露了我住哪儿，而且来讲呢，还暴露我姓什么。最可乐的，我还认识 工作， 尤其是姓可二大爷。 也收发处胡歌老婆一叫下来仨女的，都说自己的这网名叫胡歌老婆哦。吴亦凡的女人又下来五个， 嚯！ 鹿晗家里的下来十几个， 哎呦，这天怎么都住在一楼里？ 这样大家就说，其实这个一方面是有趣儿哈，开玩笑， 嗯， 好玩。另外一方面呢，这用化名每天还各种推销电话嘛，您买房嘛，您要保险嘛，您要不要看看这儿那儿的家具城来不来？那我随便一个真名的让他们知道的话，那我电话真名都那么轻易的得到，不恐怖吗？ 但是我觉得，就是即便你用化名，也很容易让人得到真名。 为什么？ 因为这个化名的同时，你在好多时候注册是注册不上的，因为它跟身份证号对应。 那你寄快件的时候，你的那个用户名是可以自己起的，对不对？ 对啊。 你要是用的真名，你电话又在底下，那你不是双重暴露吗？ 但是问题是这样，你寄快件可以，你寄邮件就不行了。 啊、哦，你说邮政的那个就不行， 对、啊、 那个确实。 那你要货有款呢，你总不能不走邮政了吧？ 他那个渠道，我觉着可能更安全可靠一些。可能快递是不是盒子你？比如那叶鹏买一鼓风机，完了以后他把那个壳一扔， 我没买鼓风机。 他说你假设你那箱上的名字啊电话都没卡着的话，人家就你暴露了吗？人住哪儿都知道， 而且就天天给你送报纸。 对呀、啊，这你叫小区二大爷，谁知道你是谁？ 对，一看全是二大爷。 而且人家喊你来快乐大街小区开门二大爷， 唰，有47个回头的。 哎，你们说这古人要是收快递的话可怎么办呀？ 古人收快递比现在简单， 怎么呢？ 因为他们重名的人少， 可是他们字号名号多呀。 可是字号名号再多，他真正的名字就一个呀。 那他要万一留的不是自己的名字呢？ 啊，不不，古人快递的时候啊不用留名字，过去好像都是偷熟人带书信哈。 是 啊， 没有专门的 假设嘛。不是，过去那你说古人那有快递嘛，所以这是一个大假设条件。 哦， 假设说这快递来了， 嗯， 比如说叫李博阳。 你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啊？ 李博阳，我张博阳，我知道 有个李博祥，有个张博阳。 这李博阳这人没名， 你看看这么著名大名鼎鼎的中国的一代思想家，这个教育家、哲学家，你们居然都不知道他是谁。哎，我真是为你们觉得悲哀呀。 小花是谁、啊、 我真为这个中国文化 的 饿饭呢。 行，别别别，是别饿饭。谁谁 李世民耳，字伯阳，也就是老子。 哦，李耳啊。 哎， 李耳我觉得呀送不错，因为他骑着牛呢，骑牛那就是，对吧？老子跨青牛出函谷关，他有一青牛啊， 骑青牛出函谷，留下五千真言，名曰《道德经》啊。 对呀、 哎，这青牛什么样？黑牛啊，过去青当黑吧？ 青就是黑，他怎么这么黑？他怎么这么黑？ 德国青嘛， 他真的德国青，真的德国人。 翻译过来就是一个大黑牛，有什么德国人？ 对对对， 就是收快递的老子，没有任何不敬啊，没有任何不恭啊， 是没有啊，都实话呀。 那你说？这个过去的古人为什么又有字又有名又有号呢？ 是这样啊，过去我知道，反正最起码这个名是父母给的。 嗯， 这个名啊，除了父母长辈以外，别人平辈或者是晚辈 不能叫 。 对， 叫这个就等于骂人。 对， 你比如说 王大雷， 他就往了一句，你知道吗？他就往了一句， 我就说出比如说来。 对，你就多余说这比如说， 我就该直接说李小花。 对， 然后这么喊就算骂街。 对。 特别是加上一种语气助词啊， 嘿，是这意思吧？ 哟， 李小花， 王大雷， 嘿，硬小叔， 幸亏没。 好，那你说这个名 字。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莹。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小秦冷冻即食海参。 嗯， 应该说呢，小秦呢，在我们北广呢已经入驻3年了。万众期待中，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一个升级的优惠组合呀。 对，因为秋冬季节了，大家该滋补身体了。那小秦呢，就是给大家专门准备了一个秋冬滋补的组合。我们今天带过来的呢是十头一大包的海参，这一大包呢是300克，十头、一头相当于30克左右。 嗯， 今天是足足的9大包。 对， 90头。 90头。那如果市场上呢要5310，这都是可以询价的哈，在专卖店。而且呢，这个小秦海参呢，在很多的地方都有它的这个连锁店。 对，全国300-400家门店，可以说吃海参的地方就有小秦。 所以很多，比如说他自己的小区下了楼就能看见大大的"小秦"两个字哈，那有这个专卖店。所以说那个小秦海参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名。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订货券上写的是5310。但是今天的价格我们是1380，您就可以拿走90头，也就是90根30克左右的大海参。另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赠给大家沁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一共是10大袋，只要1380就可以拿走了。 太优惠了，今天小秦想的特别贴心，不光给大家准备了90头的海参，你想一个人天天吃辽刺参的话，咱们吃90天，三个月、一个冬天就过去了。 对， 而且今天小秦还把小米也给大家准备出来了，10袋小米哦。你在家可以做小米捞辽参，以前说去饭店的时候看菜单前面几页小米捞辽参翻过去说我不爱吃，其实不舍得，现在大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在家自己天天都可以吃。 如果呢您一天吃一根参的话哈，有吃海参这个保护身体的习惯的话，我劝您多订几组。一个呢是今天这个优惠组合呢是从未有过，力度非常大。另外呢，小秦海参真的是非常有名，有这样的说法，说世界的海参呢看中国，中国海参呢看大连，大连海参看小秦。那么也就是说，到了大连以后呢，很多人带一些什么土特产呢都会买小秦的海参，所以呢它是真的非常深入人心的。 对，而且你看现在马上到年底了，走亲访友有需求的时候，你送人家礼物，你送个烟送个酒不代表希望人家健康，但是送海参的人一定是真的希望你健康的人，爱你的人。 对， 所以而且你今天送给人家的是我们这一张提货券上写的很清楚，5000多的大礼。但是咱们今天优惠呀、你才花了1380。 对呀，咱们过日子就得算计着来。 对， 是吧？好的，那今天为大家来献上的是小秦冷冻即食海参，300克一大袋，一袋里边呢有10根，那和一根海参的话呢就得有30克左右，那一共是9大袋，这就是90根、